欢迎收听旅在当中频道，我是杜伟，我在台湾，我正旅行当中。这个节目是希望透过声音的旅行，带你听见不一样的南台湾人物风情和故事。我希望用耳朵让您来趟身临其境的小旅行。最近来到高雄，很多人说，哎，你有没有去高雄参观书店？我很多朋友们都跟我讲说，哎，我要到高雄来参观书店，这个讯息，我很好奇说，高雄的书店啊，不就是台北也有的，台中也有，台南也有的，啊，再们就是一些比较小型的书店，那还有什么书店呢？哎，你不知道这个书店最近哈，在大家讨论度蛮高的，那么大家都想去看一看这是一间什么样的书店。好。于是呢，我就赶紧去 Google 一下这什么书店，还看到了里面的照片，我就说，这简直跟我的对书店的印象是完全颠覆了。好，那么今天我就邀请到这一间充满着实验性非常十足的书店的这位人物来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好好的开杠聊天，来谈谈他为什么要在高雄开书店，而且开间这么一间黑漆麻屋的书店。OK， 今天我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高雄的，这是无关实验书店的店长苏玉山。玉山是我们这间书店的灵魂人物的这个看秀。 对 对对对，好嘞。他为什么搞这间书店出来？ 因为其实他当时其实没有想那么多，那只是说刚好回到家乡，因为之前几年可能都在大陆工作，那这近年回到家乡，然后。看到博尔这个地方觉得非常有趣，然后就一直想要做一个跟文化有关，然后可以跟人交流的空间，再加上这几年他自己的经验就是设计了很多书店，所以他就觉得书店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 idea，是一个可以跟人交流跟知识交流的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对，才动手来打造了这间书店。那他就想说，那在这个空间，小小的空间，那自己试试看，把自己最有创意的部分拿出来做在自己身上，那想要告诉大家说，书店真的有很多种可能性，而不是只有现在比较知识的，不是说知识啦，而是说比较大众常看到的这种方式。 好，玉山所讲的这个人呢，就是好，那么在这些年哈，在台湾的一些的设计世界，甚至在两岸设计这个领域当中，相当被大家所关注、所讨论的哈，就是坎丘哈，朱志康先生哈。那他在设计了成都方所这个地方之后，然后呢，突然在2015年之后被大家关注到说，原来在他的手下可以把一个书店设计的这么的令人关注。我不喜欢用美来形容，因为我觉得说美就是一种，只是一种形象的意象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他把设计到是一种具有这么跟他这个本身设计的主题呼应，让人像是这个场景当中，我一直说它是一个场景，然后我们人是扮演着场景当中的一个人物，你也许是主角，男主角、女主角，或者只是一个跑龙套的，但是你都可以在这个场景当中找到你的定位，然后当你进入到这个空间当中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不只是看一本书，我甚至是参与到这一场戏，或者是参与到这一部电影的一个进行式的时候，我会那种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对， 所以我一直很认同。我看了一些朱先生的一些资料之后，我觉得哎，很不一样的是，他把每一个场景打造了，都很让人觉得很 surprise， 很惊艳，而且最重要重点是，让每个人都能够希望能够在中扮演一个角色，就因此在高雄找到了一个这样子不同的一个场景，让我们能够进入到场景当中去找到自己的定位。我觉得在这个设计的概念当中，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得了，就是说他的设计想法很，而且重点是他竟然是一个来自我们南台湾的一个创意的奇才。我这么讲话你好，有点 不好意思害羞。 但是我更重要的重点是，他曾经在这求学的过程当中，曾经一度好对自己有一些不太能够的觉得说被整个的环境不是很认同的这种情况出现，对对 对。 所以这告诉我们一点，就是说其实不要认为你不懂的人都是庸才，其实他正用另外一种的方式在看待这个世界。 对，这点就是他其实 小时候那个年代可能不太清楚自己有阅读障碍、嗯嗯嗯嗯、所以功课一直非常非常的差，就是班上最后一两名、嗯、那一直到了中学之后，等于是学校也放弃了这个，就是曾经一度想把他送到启智学校去、嗯、因为连智力测验的分数都很差然后后来也是家里就学说，那想说那既然你就是没有办法念书，那你可能去学个画画好了、uh-huh. 结果没想到就画画当中他就找到了自己的一片天、oh. 对，他才长大之后他回想起来才发现说，因为他没有办法用文字再去做这样子的阅读，可是 他在空间以及空间感这方面他的敏感度是很高的、 okay. 而且其实他观察力是很强的， 是是是。 那刚才杜伟有提到说、嗯、他的每个空间其实他都会在仔细观察跟周遭环境之后、嗯、他去思索说这个空间他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呈现、嗯、哼哼。然后业主通常会找设计师是因为他有一个目的，还有他想解决的问题、嗯、那他会很仔细的去用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观察去理解说，其实业主有时候嘴巴问的并不是他心里真正那个症结的问题，而是因为他旁观者清，他可以比较透彻的去想到这整个症结点在哪里、嗯、哼哼哼，然后用自己的方式，用专业的手法去帮客户解决了这个问题。 了解。 那刚才提到的成都方所，他也是就是因为他本身在大慈寺之下，然后所以他就把以前唐三藏去西方取经这个故事融入进来、嗯、那这一切就变得非常的合理。 是， 所以他这个故事性不是说后来强加附会上去的，而是到了这边大家就很自然的就有那样子的感觉 氛围这样子。 对, 对对， 所以大家会很认同、嗯、那个时候15年就是因为这样受到国际上认同、嗯、然后得了很多国际设计大奖、嗯、那回归到这边无关实验书店的话，他那个时候所想的是，经过了这几年因为又得到国际大奖，然后又所有的业主的这样纷纷的洽谈，那他就想到说，那自己到底想要呈现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个书店、嗯、那思索了很久，就说这几年一直在帮客户设计一个很炫的空间、嗯、以客户的角度来讲是很炫的空间，但是对他来讲其实他不是以炫为去他的首要目的、嗯、那所以他就一直在思索说，那阅读还有什么样的体验，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那他就想到他就是把一个空间消失掉、嗯、哼，那把空间消失掉的话，第一个就是大家看到的是黑，但是其实大家其实仔细体验的话会发现，你看应该是你看不到空间也看不到人，那我们的灯光只打在书本上、嗯、所以是把这个空间回归到主角是书本、嗯、哼，然后我们书的摆设方式也都是用封面是向着大家，而不是像一般书局就是只看到书背的书名、嗯、哼哼哼哼，所以大家进来之后没有空间没有人的干扰，他是很专注的把焦点是放在每本书上面，他会一本一本很仔细的阅览、嗯、哼，那进来之后我们就是觉得第一个环境空间消失，人消失，这些干扰消失之后、嗯、你是很沉淀下来跟自己对话的、嗯、哼哼，那我们觉得他才是真正用自己的心灵，用自己的灵魂再去寻找你想要阅读什么样的书、嗯、 你刚刚讲了一点开架式这种的方式的陈列、嗯、我觉得我蛮认同的，这个东西就是有点像在图书馆、嗯、我们看到了很真正的去看到一本书，嗯，好，他了解他的内容这样的东西，但是如果就一个经营面来说的话、嗯、嘿，我告浪费空间呢、欸、 真的 嘿，很多的那些的书店会觉得说我这么摆的因素是我想多摆一点书，这样子让我可以多卖一点书让人看得到啊，你这样的摆的话到时候你们书店能够摆几本书啊？ 最多大概就是四五百个架书架。 哇，所以只有四五百本书能够让人看到。 对， 所以你们走的路线就不是像大家所概念像那种的，也许它不是一个成品了。 对，我们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也不断的尝试、嗯、那后来最终的比较确定的方向就是我们找一些比较成熟的议题、嗯、哼哼，那所谓成熟的议题不代表大家会想说成人第议题第一个想到是情色，但是我们不是 有没有写十八禁 对，我们写十八禁书店的时候很多男生都很兴奋说十八禁、嗯、对，其实这也是包含、嗯、应该是说身体跟欲望这一块是包含在这当中的、嗯、但是我们不是只走情色路线、嗯、哼哼，我们走的是比较认真的成熟议题，例如说心灵或是心理学或是一些比较隐私一点，或是说现在人比较 压力比较大，他会有一些负面压力会需要宣泄的时候、嗯、那我们是把这一块就集合起来、 嗯、 那把变成想象说大家在这样子的安静的宁静的不是说我们空间完全安静，而是说进来那个氛围是宁静的，在这样的气氛之下，你会想要阅读什么样的书？当你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嗯、夜深人静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走的都是比较属于大人比较适合的议题、 嗯、 那十八禁其实是因为这样而产生，而不是一开始我们就立为十八禁，而是因为我们觉得、 okay. 我们都一直以为你是性别研究所的 我们也蛮乐意跟这样子的议题合作的、uh-huh. 那只是说当时我们就是先走成熟议题、 uh-huh. 那觉得说其实有些议题真的 不太适合未满十八岁的青少年或是小孩子来阅读、嗯、因为他可能太沉重或是太深沉， 了解， 所以我们才立说希望就是十八岁以上的人再进来、 okay. 既然他说他是一个实验型的一个书店， 嗯， 他的任何东西都是可以说是被尝试的，你们在这个十年多这一年的时间当中做过哪些的尝试？ 我们其实应该是大主题不变、 嗯嗯、 但是我们的书一个月轮一次，是只进再挑一些新的书进来，但是其实我们的书只要被买走之后补、嗯、上的都会是另外一本书 哦，就不会是原来那种、那個、 对，因为我们进的书的量每一本书量都很少、 嗯、 就是一当下这个时节、 嗯、 或是这个月大家觉得应该氛围会是什么样的、 嗯、 而且我们觉得在这个主题之下其实这种种类的书很多，那很多客人来跟我们聊天，反而因为空间变暗，客人反而很爱跟我们聊天。那我觉得也很有趣，就是跟大家交流，大家不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的书店的书他们好像平常都没看过。 嗯， 那其实并不会，因为我们都是从很一般的管道取得，只是说这些书在一般的书店很多藏书的状况之下，它被分类之后它是消失的。 嗯哼， 那在这边我们把它集合起来，等于是我们透过我们先选了一次书， 嗯， 那他们这样集合起来的时候，大家还有书的摆设方式会让大家更留意这样的书， 嗯， 然后跟他到底在讲什么。 嗯哼， 那所以大家进来会觉得我们书是带给他们很多惊奇的、 嗯、 那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就是几乎就是一个月就会换多选一些书、 嗯、 所以有些书可能一开始大家来逛的时候会找到这本书，但是现在可能已经找不到、 嗯、 因为已经卖掉了、 嗯、 那我们这当中从一开业到现在尝试过的就是我们有把议题在更往成人更成熟一点的方面走，因为一开始就是实验，所以一开始我们都会有点怕怕的、 啊、 但是实验下来发现说这是蛮被接受的、 嗯、 所以我们的那每个领域它可能会再走更极端一点，那甚至我们有配合讲座、 嗯、 然后或是选比较特殊的商品、 嗯、 应该很多媒体或是很多游客来会很惊讶说、嗯、走到我们的店里面会有一区小产品很漂亮但是不知道是什么、 嗯、 仔细一看发现那是成人用品、 嗯、 对，那我们当时也是觉得这些产品看到，因为我们本身都是设计出身，所以那时候第一直觉只是觉得这些产品设计得很漂亮、 嗯、 但是了解这个产品的这是日本的 Tenga、 嗯、 那了解他们企业精神之后就觉得他跟我们书店很契合，因为我们他在讲的是这是身体的生理需要解决生理的一个产品、 嗯、 它应该是可以很生活化可以很美的、 嗯、 而不是要像我们一般概念中 很隐晦的 淫秽或是猥亵这样、 嗯嗯、 那当时我也是被他的设计吸引，然后也觉得对，因为我们书店也是在讲很多是比较心理层面的可能负能量或是什么，大家会觉得好像不应该呈现在阳光下，但是其实这是每个人都有的东西、 嗯、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产品也引进来，然后因为、我们也有一些在讲身体的书，在讲性别的书、 嗯、 在讲欲望的书、 嗯、 这些都是自然的、 嗯、 都是我们人生而就会有的， 是 不需要去避讳去谈它，然后就搭配这样的商品去做贩售，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状况下大家接受度是蛮高的，而不会像以前一直用一种天哪是情趣用品、 嗯、 那一定是那种怪怪的人才去买，就是会有一些很保守他们会用这种态度去、 嗯、 可是经过在我们店里面经过这样子的宣传跟讲解之后，他们也觉得对啊，其实 大家不是一直都说性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应该是很愉悦的、那怎么还会有那样刻板印象、然后就很接受这些产品。 是，我觉得这个效果真的是让我们去重新去理解到书它可以有不同的这样子的互动跟思维。我觉得其实对我们高雄人来说啦，哈，一方面高雄人觉得说很感动，在一方面来高雄人就是说我会很骄傲说哎，我下次带了人家来高雄参观的时候不是只有爱河好，不是只有这些东西，不是只有去吃六合路啊，吃什么美食的东西，其实我们高雄还有一家书店我们可以介绍给大家，好、哦，我觉得是很棒的。谢谢你收听这一集的节目，希望你能够加入订阅这个频道，在这里将会有一整季的系列主题，让你更深入的用耳朵来认识台湾。旅在当中频道，我们下期见喽。